见你，于是别伤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于19号至21号在京举行。北京市的副市长王宁20号做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情况及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今年北京市财政安排养老服务业资金预算12.81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7.7%，预计还将设立北京市的养老产业基金，计划首期规模16亿元。经典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力度不断加大，拆除违法建设3057万平方米，是去年同期的2.9倍，整治开墙打洞2.15万处，完成全年计划的1.3%，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495家，疏解提升市场131个，实现了在疏解中经济平稳增长。在北京重拳出击商住房后，7月19号，北京市住建委关停了26家代理小产权房的中介门店。今后五八同城、闲鱼、赶集网等互联网平台也将不能再发布其房源。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北京严控小产权房的思路明确，新增小产权房将被严控。北京市的考试院介绍，今年在京参加第一批的院校共194所，计划招生14599人，实际录取15096人，较计划增加了497人，其中文史类录取2893人，理工类录取 一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我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宝妈，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我不听赞美的话，因为听了会头大，心一个人逛逛院子赏赏花，多优雅。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没有好不了的理由，只有花不完的宇宙。哦，大林大林大，从心里就知道没有错不好的借口，没有吞不下的烦忧，只有你不在的念头。我懒人漫游，你不在我究竟睡得好吗，打了个喷嚏还迟迟不肯擦，我不对你说实话，因为说了会挨骂，索性一个人摊开被子乱乱画，做艺术家。打从心里就知道没有大不了的伤口，没有好不了的理由，从心里就知道没有错不好的借口，没有吞不下的烦忧。